少痛苦，多少眼泪为你流，为你流浪到台北，一个人寂寞为你把歌唱，想念着好哥哥，心上人呀心上人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心上人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和你不了解我。痛苦多少眼泪为你流，为你流浪到台北，一个人寂寞为你把歌唱，想念着好哥哥，心上人呀心上人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心上人，请告诉我，我和你不了解我。心上。